哎，来了来了来了，不好意思啊。 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唔系嘥时间啦， 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 多謝曬。啊，短問應該短答係咪？你咁理解㗎？ 唔好講兩個鐘啊！ 我又可以講到兩個鐘，不過亦都唔會講到兩個鐘。大家討論。今日咧就多謝曬主辦嘅各個單位咁多位朋友，俾我一個機會啦，同大家嚟到旺角街頭咧討論一個咁有挑戰性嘅問題。主辦單位本來請咧，請我作為浸會大學嘅副教授嘅身份，我就好主動咁同主辦單位講，我係得一個人嘅啫，就冇話分咩身份唔身份。我係秦家樂，浸會大學副教授，同時係公民黨嘅秘書長，冇分別。冇問我你呢個咁嘅睇法會同嗰個睇法唔同，冇分別。我喺2003年嘅七一遊行之後，足足我理解，我先搜過咧。我寫了13篇文章是跟政改，特別是跟投票有關，全民投票呢是有關係的。在過程裡面呢，我都組織過不同的研究的單位，包括剛才主持所指的我和港大的鍾廷耀一起研究過可行性，結論是積極而正面的，香港有能力舉辦全民投票，決定我們的政治前途。所以在公民黨裏面，不介意失聲，在公民黨裏面我所抱持的態度亦都是公民黨現在的態度，是對著這個五區總辭變相公投的方案嚴肅對待，因為是一個嚴肅的問題，我們嚴肅對待，我們會深度思考，因為裏面有很多變數、戰略和策略的問題要充分考慮，要俾市民對我哋做呢個嘅動作有一個好強嘅信心，鼓勵大家嘅參與，咁先得噶嘛，係咪啊？咁所以一定要係深度嘅思考。我哋要做沙盤推演，我哋要做沙盤推演，亦都最緊要咧就係要接受呢一個挑戰。如果泛民決定要做呢件事情，我哋要接受呢一個挑戰。有多人問咁點啊？陳家樂、Ronnie 又講過啲乜？Audrey 又講過啲乜？其實我都同傳媒講過㗎啦。對於好似我哋咁樣支持用還政於民呢一個方法去到處理政改嘅前途嘅呢個問題咧，我覺得聽到呢啲有保留嘅聲音，甚至乎有好大嘅保留聲音咧，我係歡迎嘅，因為佢哋係逼我哋去諗策略對策。所以過程裏面我絕對開放跟他們一起去討論這個問題，所以不要誤會，公民黨是會做退休會，公民黨已經展開了黨內的討論，就著公投這個策略，在三個幾月之前我已經領導了黨內的一個政改的小組進行緊預備，進行緊推演，所以大家呢就擔心今天我來到這裡 總有原因，我來到這裡有備而來，開放跟大家去討論，但是有一件事要講明白，小心一點，人以為我們玩東西，我們不是，我們很認真去做這件事情，所以我很希望呢在接下來階段呢我會邀請梁國雄議員，我等候王主席的碎帖， 坐低去討論好具體的策略、部署、安排如此類的問題，必須要嚴肅處理。如果不是市民以為我們玩玩一下搞嘢玩嘢，不是做嘢的話呢，未必要成功。我們要做是不是要做成功啊？我們不做要做要做成功，是不是？所以要朝著這個標杆去跑，大家共同努力。我暫時答到這裡，在座有很多朋友都想問其他問題，歡迎你提問。多謝先，多謝多位。 主派已經是否去到這個無起行的地步，還有你又估計這個 喂你不要開個麥 克風，區總辭的政治有多大呢？ 即是我是贊成五區總辭的。其實我解釋，我即係我又唔想嘥大家咁多時間，我講幾個基本原理俾大家聽先。第一就係政治道德問題。當你一個社團啊，即係一個政黨，係以爭取某一個目的為最高綱領嘅話，即係話，譬如我係爭取黃丹釋放，你可以無限期爭取黃丹釋放。但如果有一日黃丹被北京槍斃了，這個爭取就完了，因為黃丹死了，沒得再爭取黃丹釋放，你呢就一定要辭職，負上爭取失敗的責任。08爭取普選失敗，12爭取普選失敗，泛民議員要負上政治責任的。而最容易的一件事就已經是五區總辭了。如果不是，政府一提出一個原地踏步的方案，就應該23個總辭的。但我照他們那條數計，5個人辭4個月都要1000萬的，23個人辭2年多應該不回去的，其實是那是起碼要2億的。那另外如果有泛民議員他想是自焚的話，我都是贊成的。因為你那個爭取普選有個時間在那裡爭取，一路爭取了08、12都失敗了，都死了，你還有什麼好爭取？你要辭職再向選民拿個 mandate 再進入議會，這個是政治道德來的。這個是第二，他說輸了席位是怎樣？喂，席位根本不重要的，大家明白嗎？從來政府的議案都以40多票高票通過的，泛民那23席只能夠做一件事，就是否決政改方案。政改方案最壞的情況是怎樣？就是原地踏步咯。你否決就是原地踏步，不否決就是原地踏步，有什麼用的？那些議席要來最惡劣的政府，難道特區政府或者北京是會整個方案出來60個議員全部改制就委任的嗎？他一拎個政改方案出來，最惡劣的就是原地踏步而已，是不是？你否決了他就原地踏步咯，就是等於呢，有個美國有錢佬去西部見到個印第安人在樹下曬太陽唞涼，他說為什麼你不做事？那印第安人說我為什麼要做事？他說你做事呢你才會儲到錢的嘛，儲到錢是怎樣？你到了65歲你不可以退休咯，咁退休啊點啊？退休我唔可以唔做嘢咯。嗰人哋屋企人我點解啊？我而家已經唔使做嘢，我點解要等到65歲先至做嘢？泛民如果失任何席位，最惡劣就原地踏步啫嘛。基本上呢個有贏冇輸嘅問題嚟嘅，係咪啊？大家好啦，第三，另外提出嚟嗰啲咧仲好笑。北京同埋曾蔭權唔聽民意，唔肯傾2017同2020，哇！喺呢個嘢咁衰嘅，即係只貓咧係食老鼠嘅，又呢只貓咁殘忍嘅，咁於是班老鼠諗到個方案出嚟。第一，我哋掛個鈴喺個老鼠個嗰只貓個頸度啦，咁樣。咁但係冇咗老鼠咁去掛噶，咁你哋要嗰只貓同意先至可以掛喎，呢樣嘢係。咁啊要曾蔭權同意解散立法會啫，即係叫曾蔭權掛個跟住包掛個鈴喺條頸度。第二，如果曾蔭權唔咁做點咧？但係都唔肯掛個鈴又點咧？你叫曾蔭權辭職啊，即係叫只貓自殺啦。咁嗰只貓唔自殺又點咧？你係一隻冇政治道德嘅貓。成個邏輯根本上就係咁樣樣，你知唔知啊？ 零五年點解唔知啊？咩叫做可以解散？可以解散，即係嗰個解散嘅人有嗰個權，全世界嘅憲法專家都冇一個好似何俊仁咁樣解釋個基本法嘅。我真係唔知佢喺邊度讀律師嘅，真係羞恥嚟嘅呢個。你可以做一樣嘢，並不表示你必須要做一樣嘢。JR 系列 case 都攞唔到，成件事係想褪遲嘅方案。你要做乜嘢？你話個時間表俾我聽，你預備幾時做啊？你話俾我聽。政府一提出一個方案出嚟，2017、2020討論，你就要立即採取行動。因為一拖落去咧，好快咧，呢屆立法會都做完咗啦，即係唔使做啦，係咪啊？其實任何策略問題，我全部可以答曬你哋嘅，不過等其他人講下啦。 首先呢，我相信提出五區總辭呢是非常之好的，因為呢我們是很希望呢整個社會呢都呢是搞到呢是辣手的，全部呢大家都去講，即是談這些事。但是很久呢這個政制改革呢就未必呢是可以引發起這麼大的即興趣和討論，咁但係呢個意見提咗出嚟咧，係大家好有興趣咧，呢個係非常之好嘅。我亦都希望咧係可以繼續落去，而其他唔同嘅意見咧，我哋都希望咧係可以擦出火花，就令到社會咧係真係好多討論。咁有啲嘢點解社會咁有興趣嘅咧？好多時都係好爭論性嘅嘢，因為傳媒嚟講都係咧，如果有啲嘢大家同意嘅咧，佢哋都費事報立法會，我哋喺傾嗰啲嘢同意佢都唔寫噶。但是大家嗌交嗌得好犀利啊，或者咩嘅咧，咁佢哋覺得咧係即係會報。咁我覺得即係喺傳媒啊，喺呢個社會上好多人去講嘅咧，係非常之重要。而因為咧，我亦都相信咧真理咧係越辯越明嘅。咁所以咧，我哋民主黨咧喺8月1日咧已經開咗黨內大會，亦都係咧好多位黨友咧都就呢個議題咧係發表意見。有些贊成，有些反對，這個是沒有問題。但是呢即表示這件事真的引起呢是很多人的興趣。但是最終呢我們的黨友就說，無論第日是怎樣去，即如果真的去做，大家也都希望如果要做呢，是我們泛民主派呢是大家團結合作去做。因為有一個可能性就是大家講不定的，咁咪有4人、5人鍾意咪自己去做囉，其他就唔做㗎喇。如果係咁樣呢，我相信個效果唔會幾好。咁所以我哋好希望大家團結去討論，如果大家一齊去合作決定想去做啦，我哋民主黨要做嘅嘢呢就係、是、要盡快開一個特別嘅黨大會，因為黨友講呢佢哋係要投票去表決，唔係呢黨裏面10個、8個或者20、30個人咧係去決定，咁佢哋提出咗幾位黨友提出咧係冇人反對嘅，我哋翻到去中常委去中委傾，冇人反對嘅。另外黨友提出話一定要個黨全個黨表決嘅咧，就係、是、個政改方案。其實呢個更加緊要，因為政府提出嚟嘅政改方案，因為而家呢個總辭啊咩嘢咧，都係一個策略去令到快啲有普選啊，或者去。即係攻擊政府啦，但係政府嗰個提出嚟個建議，最終民主黨係要點樣投票呢？亦都要喺黨大會咧，係大家透過一人一票咧，係去決定。咁我好相信咧，我哋泛民主派裏邊所有嘅政黨同埋政團咧，就頭先講嗰兩樣咁重要嘅嘢咧，都係會開大會、黨大會去俾黨員咧，係透過一人一票決定。我自己咧覺得係絕對可以傾。老實講，我1991年冇人認識我啊，我都走出嚟選啦，我使乜驚喎？所以咧，如果話啊5個總辭、23個總辭咧係冇問題，因為我哋民主黨開會咧係有黨友咧係覺得要激23個全部辭職，同埋所有 百幾個區議員全部辭職，仲唔好再選啦？好似阿蕭玉賢講啊，唔好再選，仲要公民抗命添喎。咁我哋有個黨友加埋佢，如果你建議咁多嘢，不如建議埋解散埋民主黨。即係嗱，但係好多嘢都係有人建議出嚟，冇問題嘅，全部係可以傾嘅。咁所以咧，我自己覺得，我哋希望係大家會團結，一齊同意去做，點樣去做，幾時去做？阿司徒源頭先講嗰啲錢嗰啲，當然係個問題啦。我覺得我哋啲職員，我哋係應該照顧佢噶。但係錢係咪好大問題呢？各位朋友，我1991年從政到而家，你哋有啲都未出世嘅。我出嚟選嘅時候，咁多年都係市民捐錢俾我去選。我所以咁多年從政睇得到，如果你做嗰樣嘢係市民支持，錢唔係問題。今年64啊，幾個鐘頭就喺維園，支聯會已經捐攞咗230萬嘅捐款。同埋其他團體，我哋民主黨冇籌款啦，我哋幫支聯會籌款。其他有份籌款嘅團體夾埋，淨係幾個鐘頭，六四嗰晚，香港市民已經一共捐出咗超過300萬嘅錢，幾個鐘頭就香港市民。所以錢，我覺得唔係大問題。如果市民係認同我哋嘅做法，但係我哋嘅做為點咧？有啲人就話：啊，你總辭咗，你要選翻翻入去啦。阿司徒源又話唔係喎，你辭咗你唔好入去噶咯喎，你喺出面鬥噶咯喎。咁冇緊要啦，我相信各樣嘢大家可以講。但係係咪真係好似司徒源講？喂，你走咗都冇緊要啦，咪原地踏步。係咪真係原地踏步呢？其實衰嘅嘢咧係可以衰多好多好多好多嘅。更加2003年係為咩事啊？就係講基本法23条啊嘛。如果我哋走曬啊，基本法23条可以立10次都得啦，即係有好多更加差嘅嘢，佢係更易更快可以去做嘅。你唔好以為而家我哋睇到就係最差，所以最差冇緊要咪原地踏步咯。我相信要換個腦先得啦。嚇，你都唔係唔知道喺政治有更多更恐怖、更可恥嘅嘢係可以做嘅。不是说我们在立法会可以阻住晒所有的事，但是可以尽力了。所以这一点呢是一个可以争论的。有人就说不紧要，全面撤退，一个不留，咪由佢搞咯，在立法会里面做乜都好啦，啊咩老人金俾佢废，啊咩医疗费、教育费废晒佢，一个不留。有啲人说不是，争得几多就争几多，我们在立法会呢都争到啲嘢嘅，虽然争唔到普选。这个是可以辩论的，但是我觉得后果一点呢是有得要想下的。我自己由1991年从政到现在，你说是不是说什么都做不到呢？我相信不是啦。我见过无数的人，商界、金融界、其他界别，他说政府啊，政府很怕立法会的。其实很多东西来到政府都是听，有些大的东西我们动不到它。但是如果你看回我们开18、19个事务委员会条例草案，有几多东西是因为怕立法会而修订呢？是很多的。你自己去问一下各个界别有份帮政府周旋的人，我听了无数次，我还跟他说，我说喂，看下去不是好像，他说不是啊，政府是很怕立法会的，他说你们讲些什么呢，他们自己震的了，就要改了。可能你覺得劉慧卿你不要自己騙自己啦，你不如支持蕭若元啦，全面撤退。那我們換回來是什麼呢？這個也是好討論。所以呢這些東西冚唪唥是拿出來是引發討論，我們民主黨是非常之支持討論。何俊仁仁哥提出的意見他講到明，也是大家是可以討論。不過有一樣東西我們覺得是沒得討論的，就是曾蔭權如果提出个政改方案，2005年已经输了一次了，如果出年或者后年再提出再次失败，我们民主党觉得曾蔭權应该马上引咎辞职，你们同不同意？ 多谢。 跟住 来 大家想 要睇得噶啦，快啲 check 多隻 check， 因為我講到厭，講到口都臭啊。琴晚我喺呢一個賣 video， 乜都講埋，連粗口都講埋。 嗱，粗口啊！ 嗱，其實我講，我講翻俾大家聽，喺任何一個憲制上面，或者呢、這、一個institution， 即係話嗰個制度上嘅不公義嘅社會啦，你想喺原來嗰個制度裏面去變一個唔合理嘅係憲制咧，個機會等於零，除非嗰個政府咧係已經失去咗佢合法性，佢列出咪先？呢次五區公投咧，唯一可以做得到嘅就係呢樣嘢。無論個議題個水準降到幾低，只要五區一投，投完之後佢唔做，佢嗰個合法性就已經冇噶啦。呢個係我提出嚟，我提或者鬱敏提，或者所有贊成呢個意見嘅人，永遠記住喺心裏面。所以今日討論呢個問題嘅時候，就係話點樣令到佢冇合法性。如果你話叫佢走，你唔能夠動員社會嘅力量，不單止係聽，而且透過自己嘅投票宣佈佢嘅不合法性，你點叫佢走先？我哋喺佢嘅制度裏面永遠都叫唔到佢走噶嘛。所以民主黨提出呢個口號，聽好聽，實際上係不能嘅。就算我哋五區贏咗之後，再叫佢落台，都可能唔落。但係嗰陣時，我哋係揸住五區選民俾嘅 mandate， 即係授權，話俾佢聽，你個政府即使喺制度上面你贏曬，但喺合法性上面，喺全世界有似乎有憲制嘅國家，你都輸咗啦，你仲企喺度做乜嘢？咁樣做嘅時候，呢一個政治上嘅不合法性，係會令到佢同埋佢背後嗰啲人，好似生咗個瘡喺背脊咁啊！哥，今日我係掟招，下次我真係走埋刮佢一巴嘅可以。喂，仲喺度做咩啊？就係講佢走啦。嗱，我點解話呢個係 strategy 咧？其實我今日唔想講太多嘅嘢，因為大家都唔明咩叫 strategy， 亦都唔知咩叫 tactic。我再講一次，策略係乜嘢啊？唔係口講口賠。就是話我哋而家泛民主派喺議會嘅力量，喺民間社會嘅力量，選票嘅力量加埋係咩情況？對方喺建制上面，喺佢哋嘅票數上面，喺佢哋嗰個政權嘅力量上面係咩嘅狀況？我哋喺呢個基礎上面，呢個實力嘅對比上面啊，去贏得更多啊嘛！所以任何不能夠訴諸啲群眾，不能夠令群眾諗嘢。做嘢、講嘢、爭論嘅方案都係錯嘅，因為如果佢哋沉默、佢哋消極，即係泛民主派係走向政治嘅沒落啊嘛。我想舉一個例啊，梁家傑去同阿曾選，佢哋嘅說辭就係話呢一個咁嘅選舉係會令香港人睜開隻眼啊嘛，聽啊嘛。嗱，我唔理佢成成效點。咁但香港人冇得投噶嘛，哥嗰時，今次有得投啊嘛，哥。所以如果贊成得梁家傑、李永達出嚟陪跑嘅，冇可能唔贊成五區公投，係冇得講嘅呢個，係完全邏輯上係講唔通嘅。梁家傑、李永達送羊入虎口，係送羊入虎口啊！喂，佢哋送羊入虎為乜嘢啊？就是要為我哋嘅市民嘅政治意識提高啊嘛，委曲求全都係咁。今日已經逃窮避嫌，冇得再翻轉頭啦。一次、兩次、三次都係原地踏步。我哋俾一個平台，俾自己講嘢；俾一個平台，俾我哋支持者講嘢；俾一個平台，俾支持我哋嘅寫字界講嘢。我哋喺呢一個競爭裏面，我哋要贏對手是公開、公平、公正的，他們是沒得再翻轉頭說的，是不是？至於我們拿到民意基礎之後，對方冥頑不靈是怎樣？是沒有人知道。 在那陣時先再考慮策略，因為我講了很多次，策略不是目的，亦都不是道德，亦都不是這個終極的目標。策略是在那一個時候實際力量的對比，意識的對比，組織力量的對比，去進一步向前行。毛澤東是這樣做，列寧是這樣做，奧巴馬是這樣做。喂，各位，當奧巴馬出來的時候，有誰能估到他會做總統啊？他的 vision 就是說，我要將民主黨改變，不是香港民主黨啊。喂，他真的一步一步這樣走的，他一步一步看到選民的覺醒，看到這個美國的中產階級、工人階級在布殊裏面是被壓抑的人出來的，他是要令到希拉里不以希拉里的主觀意識為轉移，要支持他。我們就是要做到這件事，是不是？我們要令到所有自私中立，實際不是中立的人，都要在我們的群眾運動面前投一票，是他不想投的，是不是？這個就是策略，這個就是我們贏取香港30%不想出聲、不想講嘢的人的說的支持，量化他的支持的策略，是不是？共產黨曾蔭權的力量是在於什麼？在於香港有30-40% 的人不敢講自己的事，敢講都不敢去禁制令這件事發生。我們由10月開始講五區公投，10月開始說如果你一不聽民意，我們就會辭職。你想一想，六個月最少，由我們宣布開始，最少六個月先補選。這六個月就是我們令到群眾覺醒、動員群眾的大好時機，是不是？各位，一個政治派系勝不勝利，除了他是否代表大多數的民意之外，是意志。只有意志才會令我們的目標越來越接近，只有意志才會令我們的策略變成事實，是不是？各位，9月10月，我希望泛民主派能夠有一個共識。我們社民已經講過18,099次，就是如果五區補選作為變相公投是成為策略的選擇的話，社民連是隨時願意跟大家談，包括候選人、包括經費、包括這個公投的題目，社民連的門是開放的。社民連好像陳獨秀一樣，是門口打開，裡面關刀啊、英槍全部看到曬的。我是陳獨秀教出嚟的，我哋系打開門口，所有嘅兵器睇到曬嘅，策略係冇秘密嘅，戰術先有秘密。我哋今日討論緊策略，策略嘅討論係等於向社會講明我哋睇法。但係戰術即係好似阿陳教授講嗰啲 tactic 點樣做，當然我就要閂埋用講。但係今日連策略都未講清楚啊，哥。所以我諗咧，我揸住個麥太耐啦，大家上 YouTube 就得噶啦，打長毛。記住我講曬講幾個鐘頭啊，連粗口都講埋，就咁，拜拜。 好，拜拜住啊，你唔好走住。 我想問下其他嘉賓對其他人嘅意見有咩回應咧？先生對其他嘉賓嘅意見有咩回應啊？ 我諗翻起31年前，我喺香港大學嗰陣時，同當時嘅市政局議員辯論。當時嘅市政局議員咧就話佢哋好重要嘅，因為咧冇佢哋咧就冇人掃街噶啦。咁我起身咧我就話我非常之驚奇，似乎掃街咧唔係市政局請嗰啲工人，係市政局議員。嗰啲市政局議員咧覺得冇佢哋做嘢咧，香港會周街垃圾。咁我話咧呢個只係令我諗起一個童話啫，一個神話。以前咧有一隻公雞啊，朝朝佢叫親咧就太陽就升起上嚟噶啦。咁佢話有一日佢鬥氣啊，佢話我唔叫，睇你個太陽升唔升先得。 從來香港的重要議案23条被阻擋，是因為50万人上街。最荒謬的事在立法會都通得過，迪士尼各地賠款通不通得過啊？今日的東亞運動會通不通得過啊？得100多人去的東亞運動會，是立法會阻擋到乜嘢啊？從來最惡劣的情況就是臨立會嗰2年，所有民主派退出曬，咁又點樣啊？呢、這個世界咧，好容易自我感覺良好嘅，好似嗰只公雞一樣。 我回應一下卿姐講嘅嘢，我明白講乜嘢，我亦都明白好多泛民嘅支持者嘅憂慮，因為佢哋選我入去啦，除咗係爭取嘅之外，就係呢個制衡政府，或者咧係令嗰啲罪惡唔好發生，呢個係事實。但係我想即係同阿卿姐真係好衷心咁樣。我哋今日如果唔以公投去捆綁，即係所有嘅人，我哋嗰23票真係翻中唔穩。如果你今日23票唔穩啦，或者最後尾俾個拆掂啦，喺23条都未必穩。你要明白，而所有今日我哋睇到嘅現實，如果我哋喺呢一個今次嗰度唔能夠用群眾嘅力量打佢一巴之後咧，以後23条都好難做，因為老實講，上次。呢、這、一個曾玉成啊，即係我哋而家嗰個立法會主席咧，而家民望好啲咧，當然化咗妝嘅，即係講嘢都得體嘅。佢上次就話：喂，改3条咯，改3样嘢都繼續去，只不過係填不盡，唔知邊個高人影響佢。話喂，我唔會投票俾你嘅喎。佢上去見阿董建華，大家都知好危險啊嗰日。嗱，其實係冇保證嘅，所以我自己會覺得，就算卿姐講話要制衡23条。即係共產黨好多嘅嘢想做，我哋今日都要同佢打仗㗎啦，即係冇得，即係唔可再褪啦。你諗，再褪嘅時候係我哋蝕底，因為點解咧？我哋好難再 consolidate 我哋泛民嘅票嘅，因為你每次都係被動咁喺度摟佢啊嘛。我哋一定要我哋嘅人係投嗰票落去，即係話我俾個票俾阿劉慧卿，係單一議題話俾佢聽叫總統。咁嘅時候咧，以後老實講，你林鄭月娥走上嚟講話喂，其實喂你泛民。話代表民意多餘，我哋做嘅民調，70%認為要2017，如果2012冇，佢就冇得講嘅嗰時，即係採佢都有，即係採佢都有味喎嗰時。嗱，所以我自己，我點解我唔最即係好低調咁講？點解咧？我唔想而家泛民鬧到已經係感情上都出咗民意，而造成障礙。其實我鬧人嗰把口當然都係唔收啦。呢個老實講，鬧俾我鬧親都痛苦。點解我會咁？其實我真係講，我唔希望因為我哋各部分人，包括我在，因為失言而令到大家嗰個感情傷咗之後咧，做一個人為嘅障礙。其實今日要考慮嘅範疇咩咧？就係話我哋係咪團結一致，喺一個全世界都承認嘅變相公投裏邊，攞我哋嘅政治上嘅勝利啫嘛，攞政治上嘅勝利。繼續向前行咪行咯，唔繼續向前行，覺得要固守好似阿卿姐講，唔係我話你啊，唔係我話你係咁諗啊，即係啲人覺得喂23条我責任嘅，咁你否決佢嗰陣時，你都理直氣壯啊嘛，呢個係好重要嘅，即係話嗰個政治嘅一次好清楚嘅仇怨，佢係真係冇得講，點唔係點解你要明白？喺自從冷戰之後，大部分嗰啲國家有分裂啊，冚唪唥都用全民投票嘅。即係當然，我哋今日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境，佢唔俾我哋公投。你諗下，波斯尼亞又打死、打生、打死、打完㗎啦，啲地雷仲喺個地下嗰度，仲係要投票。伊拉克如果日日炸死人都要投票，點解係咁咧？就因為我哋俾人哋壓制嘅人，只有一樣嘢，唔革命就只一樣，就係選票。這個我希望泛民嘅所有嘅朋友，真係要銘記於心啦。你講翻阿陳教授係教即係讀波蘭史嘅，團結工會贏都要引到波共去選先，佢輸得㗎阿哥。我哋俾人，我哋中國人俾自己嘅軍隊殺嗰日，就係、是、波蘭人喺選舉贏嗰日。嗱，喺波蘭選舉係由 這個80年開始搞團結工會，到都被人鎮壓戒嚴，再開三方會議，令到波部覺得喂真係唔掂喎，教會同工會都唔支持我，不如選一選啦。咁當然係農民黨叛變令到佢計錯咗啦。但係我哋今日喺香港，雖然間嗰個公投冇合法性，但係我哋唔使死㗎嘛。點解唔做呢樣嘢啦？呢、這個真係嗱，我即係我希望阿陳家洛教授，佢話佢學者，佢都講一講呢啲嘅歷史。其實係你要逼到個統治者覺得係佢要讓步，其實一定係一個 smash， 即係話打咗佢一巴。到底係好輕咁 high high， 聖誕快樂，一就咁兜翻星外咧，就係睇佢做咗乜嘢，同埋啲群眾嘅反應嘅啫嘛。我哋未必要兜翻星佢啊，我哋 high 佢為阿哥唔得咯，係咪？所以即係我自己到時今日都係希望促成咗呢件事。越早好，越早越好。點解呢？因為曾蔭權好狡猾嘅，佢十二月一話民意調查咧，就會撞散我哋。因為所有民意調查咧，都會剝翻我哋泛民嘅咪，我哋都會講喂呢、這個呢樣好唔好？如果我哋喺十一月如果出咗就係話，如果你嗰、那個我哋俾咗條件佢啊嘛，如果唔達唔到呢個目的，你唔使再問我哋啦，你等公投得噶啦。咁所有人都準備咗一樣嘢。嗱，如果十一月傾唔到，大家要時間，我都可以。但我講俾你聽。太遲真係冇得做，因為我已經講咗有30%至40%，我哋嘅選民即係登記而未出嚟投嘅選民，唔係出咗嚟投嘅選民，係要我哋 educate 佢哋，即係要我哋去鼓動佢哋噶嘛。所以我講嚟講得一句，越早決定就置諸在握，置諸在握就無論你點樣轉，我都係揸佢粒嘢，我有幾個錦囊，你咪變咯。所以我自己我希望阿興姐帶翻去。我完全明白民主黨是需要一個全黨的授權，就等於社民一樣。但是我們要盡快做這件事，包括公民黨在內。如果不是到十一月呢，他一出來我們又被人家衝擊了。因為你要明白，我們泛民主派裡面已經有兩三票講明，大致上已經講明了，如果取消委任制，他要會考慮支持政府。我們太遲，就即是等於那兩三票呢就有機會是動的了。你明白嗎？即是等於我們上一次一樣，而家有兩三票講咗出嚟嘅，呢個唔係我作出嚟嘅事實嚟嘅。如果我哋唔係話有20個人係一次過用一個咁強嘅 platform， 令到佢覺得係讓步係會死人嘅，我話俾你聽 ，like 即係 most like 真係有機會發生。因為上次嗰6票大家都知道咧係有機會發生嘅。我希望阿興姐帶翻去考慮，即係我哋都係傳媒咁考慮。因為如果你係有個或全個泛民有個平台咧，嗰兩三票真係唔即係要考慮好耐。我希望大家真係好仔細咁樣考慮，越早係越好。我當然會覺得要仔細考慮，所以就係要密集咁去討論，各個黨要密集咁討論，同埋要開個價碼出嚟，然後閂埋門傾嗰個所謂 tactic 嗰個戰術係點樣樣啊？邊個做 candidate 啊？點樣樣？喂，即係而家我覺得係倒數階段，三個月為期。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長毛猛叫我帶回去講，因為他自己都是泛民，不過他就可能忙很多，所以他都不來開會的。我就泛民是開一會，即其實所有立法會開會我都會去的啦，這個是我自己的責任。那我們很多同事呢就有時候很忙啦，那他是不會出現，但是如果尤其是你們有些建議呢，是最好是自己親自來，同埋咧係寫出嚟，因為其實咧，我就算想問在座咧，都冇人掌握到而家係講緊實際係點樣做嘅，係即係幾時做咧，係點樣去做法咧？咁所以咧，其實真係大家想深入啲去討論都好難。好似當問話幾時做啊，咁大家都好似答唔到。係咪話十一月遲咧？十二月遲咧？出年三月咧？即係幾時做咧？即係好多嗰啲唔係細節嚟嘅，都好重要嘅嘢。咁所以 咧，係開民主黨講，唔見翻白黑每日啫，唔搞呢場啦。 主持人要冷靜啲啊， 尊重嘉賓。 咁係咪唔使講啊？咁樣？ 尊重嘉賓啊，唔該。 喂，咁樣嘅論壇你開啊？我從來未去過啲咁，我從來未出席過咁嘅論壇啊！真係大開眼界啊！ 大家即係尊重翻你自己，唔尊重翻人哋啊！好，即 唔係搶麥講，佢叫我講先講啫嘛。咁嘅事啊，我唔去，我唔傾噶啦。咁就你咁樣做法，你哋自己傾啦。即係我覺得好離譜咯，未講完兩句就唔使講啦。 我哋請兄姐繼續好嘛？ 即係咩人嚟㗎？ 我哋請兄姐繼續好嘛？好，請兄姐留低繼續同我哋討論呢個問題好唔好啊？ 好。 各位，你都知道我呢個人，我係好公道嘅。我自己聽日喺大埔搞個論壇講驗毒，成賓虛咁嘅場面，個個人都會有機會講。有可能有啲人講啲嘢咧，有啲人係好唔想聽嘅，但係都應該講啊嘛。民主就係多元，民主就係競爭，民主就係辯論。如果個個上開嚟到，淨係講你心裏面想聽嘅説話，我就唔係劉慧卿。岂有此理！你都唔使講民主黨，所以你要有啲咁嘅量度，有啲量度去聽下人哋啲講法。陣間會俾個麥你，你有咩你咪駁咯。有乜可能都未講兩句就即刻窒住曬？唔想我講，我咪唔講咯。一你請我嚟嘅，唔係我自己霸住個麥嘅。岂有此理！嗱，我同大家講下，我希望斯斯文文。大家去講嘢，如果你唔想用我呢個方法，係冇問題噶，咪你講曬佢咯。 喂，好啊， 我唔講啦，常務，咁搞法呢個咩論壇嚟嘅啫？我從來未出席過一啲咁嘅論壇噶。唔係啊，好多人喺度嘈啊。所以你啲咩人嚟啊？我覺得我唔可以接受呢啲嘢噶。 我請唔係街頭論壇都成好多好多時候會出現呢樣嘢。阿兄姐，你第一唔好誤會呢、這個呢位群眾咧，係個別人士講嘅啫，唔係個論壇安排嘅呢、這個第一。咁就嗱，其實我都想講講，其實我唔去開飯盒會啫，係有段故嘅。 我俾人咁嘈，我唔可以接受㗎。你聽日咪講咗？我係劉慧卿啊。 咁我 有嘢就大家分開講。 我點解會唔開飯盒會咧？我就低一隻，梗係懶啦，唔使講啦嚇。大家知我懶。咁但係咧係有段故嘅。我記得咧，我喺2008年到啦，即係舊年未選舉立法會之前咧，我就提出咗5區公投喺呢個飯盒會。咁當時咧就莫衷一是。咁咧就阿陳太啊，陳方新啊，咁聽完之後咧，佢就話佢絕對反對呢樣嘢。咁第二句咧就話咧，如果再係咁咧，佢又唔考慮唔離開飯盒會啦。咁樣講，係 從來冇開過。 係嗰、那個唔知係咪叫飯盒會啦，閂埋道門啦，總之。咁我就話咧，如果咁嘅，我入以後都唔會開嘅。如果有人同我咁講嘢，就係、個事源就係咁嘅樣。第二啦，其實係咪飯盒會傾啲問題咧？我記得今日五區總投之所以炒到咁熱咧，就係、因為我去開一個會，就應該係民主派嘅會，就唔止嗰23個泛民議員嘅。咁我講嘅嘢，跟住李鵬飛鬧我低 B 而嚟嘅。咁老實講，咩場合我都會去。所以我喺度再重申一樣嘢，如果有人以為社民連係特登唔出席嗰個飯盒會嚟玩嘢，或者特登唔去嗰個飯盒會係達到一啲不可告人嘅目的咧，呢、這個唔係我長毛嘅作風。我已經講過，我家屋企打開道門嘅，裏面有呢一個英槍也好，有關刀也好，全部睇到曬。我而家再講一次，社民連唔去開飯盒會，因為有兩個議員已經去咗美加啦。我唔去啫，好彩我唔聽中文講，佢叫我去埋，佢話高興啲啦。我話如果我唔留喺香港，咁香港有事發生邊個處理啊？果然不幸而嚴重。我再講一次，泛民嘅飯盒會。社民係有派呢、這、一個職員去參加嘅， 最近的飯盒會，小弟身在華人行，為台灣的雨災震災是有記錄可稽查。我哋呢個社民連對於飯盒會有這樣或那樣的意見，但我告訴大家，這個飯盒會多啲係講事功性嘅嘢，少啲講政治決策嘅嘢，呢個係事實。咁如果真係要改革嘅話，我贊成阿興姐嘅講法，就係唔可以再喺飯盒會傾呢個問題啦。最多就係安排幾時傾嘅啫，因為我哋得一個鐘頭傾咁多嘢。咁呢個泛民嘅各黨各派應該安排一個常設嘅會議，或者禮拜一朝頭早，或者禮拜三晏晝，去專地講呢個問題，我係贊成嘅。咁如果社民連過去由於長毛嘅疏懶而引起不必要嘅誤會，我今日有個道歉，唔好意思。 我繼續翻個正題，好嗎？早兩日咧，中文大學就有個調查出咗嚟，我希望大家都花少少時間咧，去即係咀嚼一下，因為而家傳媒報民意調查嘅方法真係可以係好過分、好離譜、好令人沮喪嘅。簡單嚟講，舉啲例子俾大家聽。第二個圖表佢問，對全國人大就有關雙普選決定嘅接受程度，佢呢個問題問咗兩輪，2008年一月問咗一次，今年嘅8月問咗一次，話接受或者完全接受嘅咧，喺2008年一月係72%，但係在2009年8月的呢得回60%，是跌了的。說不接受或者完全不接受的呢，在2008年1月是 21%， 2009年的8月是 30%， 是升了的。民意是要看看大家說些什麼、做些什麼、怎樣去解釋、怎樣去鼓勵市民就住普選，就住我哋對於一次、兩次、三次，俾中央也好，俾完全冇口子嘅曾蔭權去玩弄、去擺布，令到大家沮喪。但係我對香港市民仲好有信心。我對於獅子山下、維港兩岸自由民主，大家可以享受一個真真正正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絕對有期望。曾蔭權玩期望管理，他是數一數二，沒有秘密。他現在所做的，他的班我叫流浪所做的，其實都是一樣東西，死一條心啦，不要中這個計。所以我亦都見到民主黨何俊仁主席說要將個責任講清楚，是有一定道理的。他講過玩鋪極，他現在不算數。他講過路線圖，他現在不算數。我告訴你，在這件事上面最嬲的不是我，是梁家傑。再在2007年3月的特首辯論裡面是講過那一番說話，梁家傑應該是最嬲，事實上都是最嬲、最不滿意、最痛恨這種玩弄權術的人。所以嚟緊日子裏面，我希望大家市民明白都留意，即使喺中文大學呢一個民調裏面都講得好清楚，市民絕大部分認為責任誰屬啦？係有權力嘅人，民主派可以做嘅係製造空間、鼓動風潮，借助而家嘅爭論，將而家嘅格局拉鬆少少，創造一個空間，想像嘅空間至為緊要。但如果能夠落實有全民參與的一個空間去爭取普選，包括公投， 點解唔考慮？點解唔好似話齋要積極考慮？有人諗快啲，有人諗慢啲，有人多顧慮，好正常。千祈唔好以人因人廢言，或者因黨廢言。甚至乎昨天馮檢基，我想今天都有，是不是成報寫一篇文，可能大家沒有留意，他講了他的保留，不要緊，我會找他談，很多事是可以解決。最重要的一件事，不要讓人覺得我們泛民主派的朋友狗咬狗骨，鬼打鬼，玩事多過做事。玩事的是特區政府，玩事不做事的是曾蔭權政府，還有那班高薪厚祿的副局長和政治助理，是不是？誰應該下台啊？曾蔭權要下台，是不是？那班浪費公帑的政助副局長要下台，是不是？民主運動要朝向人民的方向去邁進，希望大家明白，一定要給市民一個信心，泛民主派可以求同存異，可以討論策略，可以討論戰略，一定要給人一個信心。我們在這個十字路口，我站在這個十字路口，大家要知道向哪一個方向一起行，好不好？ 好， 多謝你們。 你 个咪未啊？ 跌 back 啊！你咁样样。 系得啦，好啲。 你唔好企咁近个咪。 你黐线唔 错。 喂。俾多幾個講啊先啦，如果唔係冇機會，我哋講曬。喂，你不如叫一人講兩分啦，唔好長過兩分，俾多幾個講啦。 对于加不加入这个欧盟，我们认为有争议。1972 嘅 election manifesto 嘅競選政綱，就係要將英國帶入去歐洲房地市場。1972年，英國政府喺國會通過咗 European Community Act。1974年，工黨上台，當時英國仲喺內部極大分化，我哋應該係要繼續同個 British Empire。英聯邦國家維持貿易關係，因為歐洲同佢之間維持關係。1976年，英國嗰日全民投票，英國嘅選民話：我哋留翻喺歐洲嘅市場。喺呢一次之後，英國幾十年以來，除咗批好極少數、極少數嘅極權家庭之外，已冇人會再去研究我哋應點樣去歐洲嘅市場。講到近年歷史。 即係我同社民聯繫唔同啲嘅，其實唔係就住一二代表，其實係對政改方案作出個 veto 嘅公投嚟嘅，呢個係咪再 veto 呢次？你明唔明啊？就唔係2012係唔使投啊，嗰個唔係 issue， 但係咪否定呢次嘅政改方案咧？你一出你就係要決定，係否決2012呢嘅新政改方案，又係需要公投嘅。你前文前嘅個 mandate 反彈係要 act on 呢一樣。 你就話人 唔 俾你講嘢，你係走人。佢依樣又唔啱，街頭運頭，你嚟得你變咗俾人推，變咗俾人拍手掌。咁你唔中意又可以走人咯，係咪先？我有兩點，第三點對於我五都總辭，何中嘢話唔加好可能見人代表依個民主 黨。其實因為。你陷入一個兩難嘅地，喺業界如果提出個新方案出嚟，你唔有個新 band 地咧，泛民係冇辦法一致行動嘅，其實係不必定散嘅呢一個係。 其實 現在 就係一 家人都走，係啦。其實個真正用意係咁樣，亦都係俾壓力佢，立即佢要喺要作多少少讓步。其實唔使住，佢而家就立即要俾個壓力佢，佢就會提出一個好啲嘅方案。其實佢真正用嘅呢一度啊嘛，你明白啫？ 除咗2005年反對呢個之外，政府都做。 其實係因為太2015年咁政改方案嘅反應嚟嘅嘛，呢一個係唔係支持係咪支持？ 我頭先講幾句啦，我唔該。 係啊，係啊，分分 埋。我可以向佢鞠個躬啊，大哥。你反唔反對我鞠躬啊，哥？你反唔反對我向你鞠躬？ 反 向你鞠躬啊！ 你反 反 向長 風 向你鞠躬啊！ 係，即係我覺得一開始聽阿劉偉興講咁啊，其實我覺得要糾正翻嘅。即係劉偉興話：，誒喺個議會裏邊啊，廿幾個人多時啊，零三七一咁樣，喂，可以停到23條係因為立法會嘅議員。我真係想問你。你講緊乜嘢咧？當年可以制止23條嘅係0371行嗰班人啊嘛，到佢哋出嚟行嘅，你就話：，唉，人民嘅力量真係可貴啦！咁樣你又識咁樣講，都唔同，都唔同啦。第二次翻嚟，第二次翻嚟，我哋好珍貴嘅23條，又係我哋 可以擺平。你要搞清楚我哋即係呢個所謂民主，我哋搞呢啲民主運動嘅意義係在於個議會議席啊，定係我哋民眾嘅力量 power？ 其實呢個五區總辭其實就好簡單。你話但我好多人都講唔係話錯㗎。喂，我當你五區贏曬啦，咁點啊？佢係咪真係2012咧？係真係可以，因為冇根本冇呢個法律嘅依據，可以真係唔理㗎，真係可以唔理嘅，中央可以唔理。但係其實最重要嗰樣嘢就係帶領翻香港人對方民主嘅精神嘅訴求嘅追求啊嘛，民主意識啊嘛。如果個議題係清晰嘅時候，我就算派隻狗都出嚟選啊嘛，就因為每一個市民個理念係清晰，呢個先係最重要，唔係講一個議會點樣成。所以我希望阿劉慧卿小姐可以再細思一下啦。 我想問下各位嘉賓。